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呢，中国我们经常听说有网络关键字啊，或者有的人说这是网络敏感字符，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找过，其实美国也有一个网络关键字或者网络敏感字符。这其中呢几个关键的词汇我查了一下，一个是网络安全，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网络战的部队。因此在美国一直有这么一种想象，觉得中国或者说解放军在这个网络安全方面，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网络战当中啊，具有非常强大的实力。之前在网上流传很久的说这个强大的蓝翔技校，其实就是源于美国人的这个报告。那其实不要以为这个只是一个开玩笑或者说捕风捉影的事情，美国人真的把它当做一件非常严肃，甚至他们觉得受到威胁的事件来对待。就在上个月，著名的华为公司以及另外一家中兴公司，他们在美国的这个子公司，因为收购案，在去年的一场收购案呢，就开始邀请美国国会对他们进行一个调查，希望能够证明他们的一个清白。就在上周，美国国会的情报委员会就发布了这么一份报告，可惜与这个华为和很多其他中国企业当时的一个初衷并不相同的是，在这个报告中却是给予这个中国的这两家企业大量的指责，指责他们极有可能是中国政府的间谍。 也就是美国政府呢，现在是看起来像要把这个华为、中兴啊，把他们拉入一个企业的黑名单了。 对。 所以这个事情看起来也奇怪哈，当初呢是在2011年2月份，是中国的华为他们首先向美国政府呢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呢就抱怨说啊，他们被不公正的挡在美国市场之外。本来呢他们这个申诉啊是想为自己证明清白的，但是没有想到呢，在这个9月份，美国呢就真的开始作为这个正式调查了，说负责管理国家安全和情报事务的政府美国机构国会情报委员会，就这个华为和另一个主要的中国电信服务供应商中兴呢，是否适合做美国全国通信网络的供应商开始调查，是在他们自己发出信的9个月之后。然后历时差不多一年呢，在这个2012年10月8号，该委员会是公布了中国电信企业华为与中兴影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的调查报告。那这个报告一公布呢，就是一时引起千层浪。怎么说的？它的结论包括：第一，美国应该以怀疑的态度看待中国电信企业对美国市场的不断渗透；第二，美国网络提供者应该寻找其他的非中国的供货商；第三，美国国会应该调查中国电信企业的不公正的贸易行为；第四，中国企业应该变得更加的开放和透明；第五，对于那些在修建关键的基础设施时无法信任的外国公司，美国国会应该通过立法限制其对美国通信系统的市场准入。你看这个结论一出来，好家伙，打的那个面不是一个两个的国家了，已经。 所以我在想啊，这个2011年的时候，当华为当时发出了这一封公开信啊，这封信写的也很有意思。他当时说的是华为始终尊重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尊重美国的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的价值观，并努力向美国人民学习。以此呢，华为邀请美国的国会对自己进行一个调查，注意是邀请啊， 邀请 来进行一个调查，希望能够证明当时这个美国政界对于华为很多的指控。没想到呢，这个结果是背道而驰啊，调查的结果反而又把这个罪名给加深，陷入了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当中。那其实刚才樊素读到这个报告的这个摘要，其实这个报告的这个原文呢非常的长，有52页，但是呢其实 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它的逻辑其实非常的简单。在报告的这个结尾部分，如果你看到这个英文报告的话，它出现词语频率最高的是 fail， 它证明的是什么？它写它都是说华为未能证明自己和中国政府之间是一种独立的关系，华为未能证明自己和中国的军队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利益联系，华为未能证明自己公司中的共产党的党委并不在控制这个公司。基本上你会感觉这个语气啊，他的假设是对华为首先做了一个有罪的推定，因此他的希望能够在调查中让华为自证清白。那华为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呢，他因此就维持了之前的那个有罪的推定。那首先他并不是一个法庭，他并不是法官，说实话呢，这一份报告他本身并不具备多大的法律的这个效力，他只是对于美国的其他的政府机构起到一个建议或者说参考的价值，可以说它的政治意义大于它的这个法律意义。但是从这个政治意义上来说呢，不得不承认它的这个语气，或者说你可以清楚地发现在它进行调查的时候，美国国会的这个情报委员会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先入为主的一种观念在里面。 所以它指责的一个起点呢，可能是中国的出发点是在于这个贸易，然后它给你指摘的一个帽子呢，就可能牵涉到中国的一个我们说特别的国情哈，就为什么这个企业里面会有党委这样的设置呢？他党委是到底是做什么？因为你们提供的这个材料呢，不足以就是透明到让我们美国人理解中国的这样一个特殊的逻辑。 是。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结果刚刚发布出来之后，华为当然是予以一一给予了驳斥，说我们是中国的作为一个民企啊，我们进入国外的市场，进入欧美市场，真的是步履维艰，每一步都走得非常不容易。 是。 我们绝对不能接受这样的指责。同时呢，我们在国内看到的各种评论也是同样的腔调，说是中国，这是美国给中国设置了一个贸易的一个陷阱，非得是在、这个、 是下了个套， 下了一个套，然后在公平贸易上呢，这个是给我们中国一个很大的不公正的一个待遇。所以呢，就是有人就觉得哈，他说这场争议呢，应该是要把问题提交给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这些国际组织，或者是国际法的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呀，这个美国呢，应该是聘用一些安全有保障的私人中介来审查中国方面的工作，就像这个英国政府和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签合同时所做出的那样的动作。但是刚才明姐讲的说，可能政治意义上要大过这个贸易本身，我觉得可能不会。首先，你的反应是在贸易上，因为这个首先会影响中国企业的形象。你刚才听到哈，他说最后一点呢，这个美国说。对于那些修建关键基础设施时无法信任的外国公司，可见呢，它的这个打击面呢，除了是你这个华为和中兴， 所有的中国公司， 它还打击了不仅是中国的，是其他的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外国的所有的商业伙伴。这个时候就会让别的国家也会起疑心呢，哎，中国的公司它为什么是一个这样特别的制度？为什么是政治跟商业就分开的，不像我们西方的国家，中国这么特别的一个逻辑？那你会让别的国家起一些原来没有必要的疑心，这个对华为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是很多人会有这个疑虑说，说美国是不是就是针对中国的？带着这个问题，我去调查了一下这个这次做出这个报告的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他提出的一个建议呢，就是需要让美国的这个叫做CFIUS， 也就是美国外国投资者审查委员会这么一个机构来审查。那么这个委员会是来干什么的？我们在之前的新闻报道中，其实之前一件大家应该会注意到的事情，就是三一重工。三一重工在美国要收购一个风力发电的电厂，这个交易已经完成了，并且已经进入施工阶段了。因为美国海军提出呢，这个设施离美国海军的一个军事设施的距离过近，结果呢提出了一个反对，造成三一重工的这个项目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也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因此之前提出了有一个新闻，就是说三一重工可能要提出对于美国要起诉美国总统，这个指责他滥用了自己的权利。当然现在目前这边并没有实施这个计划，但是我们不得不去关注到，哎，美国的这个外国投资审查到底做的是什么事情？ 我查到了在他的网站上面这么一份2010年的这么一份报告，在2008年到2010年当中呢，涉及到中国的就是他这个外国审查记录在案的中国的这个投资呢，就是并购案啊，一共有16起，16起其实并不是很多，每年大概都是五六起这样的，而且呢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的领域。中国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在美国投资当中，这个并购案涉及的排名第几呢？只排名第5。排名第1的是英国，英国收购了有90多宗，但是从来没有听说任何一个英国企业在美国就遇到类似的问题，从来没有一个美国的那个美国的这个国会调查报告去指责英国啊，你这个有可能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但我相信很容易理解，因为英国是美国的盟国。那其他的之前出现过的这个类似的情况，除了中国之外还有什么呢？涉及伊朗的问题。伊朗的之前的这个制裁，所以说有一些关联的交易会被禁止。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其实之前出现过一些涉及到中东，中东出现过一个迪拜港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时有一个阿联酋的这个迪拜有一个港口集团在美国收购一个港口，那当时呢也被这个委员会议威胁到美国，因为是大型的基础设施，也是交通的这个要塞了，那威胁到威胁到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旅游呢，就提出了这个反对。因此如果说你让我做一个推测的话，除了中国之外，榜上有名的呢都是和美国关系不太好的国家，或者呢甚至我们说简单一点，就是可能有穆斯林背景的这个伊斯兰的这个国家，也是美国重点审查的一个对象。 所以你的意思呢是觉得，首先如果我们意识形态跟他们不同，是首先会映入他们一个打击的一个第一的一个眼帘，然后呢我再可能找一些贸易的理由啊，再来慢慢的给你刁难你哈。 是， 这是你的一个看法。那其实在这个调查结果中国的一个反应出来之后呢，我们有看到一些评论，他们怎么分析哈？他们说可能是因为华为和中兴在美国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思科，就跟其他的相关公司呢在幕后去推动的。 这个思科大家其实有一点印象，就是在变形金刚里面有巨大的这个思科的植入广告。 他们又说现在是刚好碰上这个美国大选嘛，在美国大选你发现呢，他们每一次的大选的时候呢，当时辩论的时候都是打着一个反中的一个牌，但是上台之后呢他们都会变得亲美，所以觉得哎，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给我搞这么一个报告，你是不是也想就获得一些政治的资本哈？而且说为什么跟经济利益相关呢？因为他们这个国会的议员在选举投票的时候呢是需要思科的竞选资金的支持。还有说啊，现在是73位的美国国会议员呢在这个思科集团当中呢，他们拥有投资，就像如今被深套的国内的股民一样，这73位的美国国会议员呢也被这个思科套牢了，所以不得不为思科的利益摇旗呐喊。这是我们国内的一些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思路了。那一方面确实在美国进入大选季的时候，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话题啊，因为它具有一个很大的媒体的一个吸引力，因此都会被大家关注，个习惯性的去想，哎，这是不是又是一张这个选举牌啊，或者背后的这个利益连接？那首先我们想求证的是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站得住脚。其次呢，其实除了这种传统的解释方面，因为其实美国大选4年都选一次，但是像华为这样的主动邀请美国国会来调查，调查以后又得出这样的结果的，说实话出现的次数不太多，而且在这是一个新的趋势，因此在新的趋势里面出现了什么新的现象，以可能给我们导致一些新的经验，甚至说对于华为这样的企业，就是美国目前的这个现状和环境，你有可能采取到什么样的做法呢？ 所以说我们从政治上面也能是猜读到一些信号哈。那么我们在第二节呢想要去连线在美国，现在身在美国这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位政治学的博士候选人，他叫做张家坤，他就可以从这个选举政治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次华为和中兴在美国遭受到的一些待遇。 凤凰 U Radio 3D 换新闻，各位好，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中国企业华为以及中兴在美国遭遇了美国国会的审查。这个调查的结果是华为和中兴这两家来自中国的企业潜在的有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那么我们现在连线到身在美国是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科学的在读博士张家坤。 Jack 你好。 你好。 感谢也和我们连线。首先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新闻中都经常看到这么一个英文的缩写 CFIUS， 这个是美国国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它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职能，或者说它这样对于华为和中兴的这么一个审查具有什么样多大的效果呢？ 这样说吧，就是 CFIUS 它是一个在美国这边是一个 executive interagency， 它在白宫以下是一个从不同的 department， 所以treasury defense state commerce 这些都是他们16个不同的白宫下的政府组织来 monitor 在美国的投资，就是看有没有这个有国防危险的这些投资项目。 也就是说你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在白宫之下，然后是一个跨部门的一个联会性质的一个机构。 对对对。 它主要的任务是去审查什么东西呢？ 主要的任务是去审查就是不同的就是大的项目来在美国投资，比如收购和并购的对就是对国有可能有危险的一些项目，他来调查。大家很抱歉，我的我是在美国长大，所以中文说的不够流利。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听得明白。 CFIUS 是他有白宫的支持，所以他有更大的这种 ability to 就是来more executive action。 他就可以有更大的这个执行的权限，是吗？可我可以理解他这个权力是比较大的一个部门吗？ 对，他权力是比较大，是因为他有这么很多的不同的这种 agency 来支持他。但是这个 report 是从 House 那边来的，所以他没有 executive power， 他也没有他也不是一个法律，所以这个 report 他其实只能就是有提一些建议。他提的建议都是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很否定，但是他的建议不是法律，也不是也不是就是presidential action。所以没有这种 直接的影响， 没有很大的影响，没有直接的影响。 也就是说他这个提供的是一个报告，那具体要怎么样来解读这个报告，或者说根据这个报告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可能这个具体的权限并不在国会这边提出报告的这边。 对，你说的很对。 如果说这个我们谈到这个报告之后会产生的影响的话，我很想知道这个委员会之前啊，不管是这个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这个情报委员会，或者说是这个外国投资的审查委员会，之前有没有做过其他的案例是针对除了中国以外的企业？ CFIUS 原来是有过就是别的，就是不是中国的一些企业，他很有名的反对这个叫 Dubai Ports acquisition， 就是在 迪拜港集团， 一个中东的公司在美国想要买美国的这个码头，然后CFIUS 说这是一个危险美国的 national security， 所以反对这个投资。但是很多的在近十年最多的最大的一个 CFIUS decision 都是对于中国的公司。去年今年有一个对中国三一公司风力发电的这种在美国说这是它离的一个美国的海军的工厂太近了，所以就是中国三一买到了一个美国公司，但是需要把这几个风电厂要卖掉，才能在美国投资。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是2005年，中国这个 中海油， 中海油在买美国的Unocal 这个公司， 被 Cephas 就是被他 block, 否决吗？ 所以没有买到。 这个是应该是我们都有听说过，就是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的这件事情。 对对对，就是这件事情，2005年。 对。 然后2005年还有一个就是联想要买 IBM 这个 computer， 当时是在 Cephas 有一些有人反对，但是后来被布什approve 掉了，所以这个 acquisition 比较成功，而且现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对对。但是 Cephas 它因为它代表16个很比较有实力的美国的政府部门，所以如果它这些部门都反对你在这边投资的话，会让你的投资会有很比较，你的风险会更大一些。所以很多这些公司觉得，如果风险这么大，那如果 Cephas 反对我就不在这边投资了。所以很有意思，就是中海油现在好像今年在加拿大买到了一个 Canada Nexen 公司， 是 就是所以决定如果在美国的这个风险很大的话，那可以找别的 acquisition target 去买别的公司。觉得主要的问题就是这边的在美国这边长大的人很难了解这个党委的这种他在一个公司里面的地位，他在美国这边很难理解这些，而且很多人尤其是在国会里面的对中国的了解很没有其实深刻的了解，所以就是按印象来、就是、 我很想知道在美国这个国会的印象当中党委是一个什么东西。 党委绝对是一个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党委就是党委绝对是就是一个我们在美国很难信任的一种机构，所以因为美国公司没有这种机构，所以他很难理解，而且他对共产党的信任不是特别高，所以认为这个公司如果有一个党委的话，那他肯定是给政府在工作。 他觉得这个公司有可能完全听命于政府或者说党派。 对，我觉得尤其在一些媒体的报告里面就是这样的讲的，这就是他们用这些这些东西来当证据，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公司对美国的国防会有威胁。总的来说，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是会一直要增加的，而且投资这个问题是在各个的省，美国的省和各个的公司就是 firm level 来评价，所以这些大部分这些 deals， right， 这些合作都是在一个 local level， 在地方的这种level 来 negotiate， 所以除非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就像这个中海油的这个这么大的项目，或者华为和这个 Three Leaf 这么一个大的特别特别大的项目，我觉得项目越大的话，它会 attract 更多 scrutiny， 就是树大招风。如果说它这个目标太大的话，容易吸引到很多本来不会有的注意力。 对， 那其实大家都不免会注意到即将展开的这个美国总统的选举，那也是很常见的一种说法，认为这个是在选战前夕的一种配合候选人的这个中国牌的一种策略，也是这个打中国牌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的一个常态了。你怎么看？ 在中国的问题不是在这个选举里面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呢，两派党都是来把中国现在当一个很就是一个 scapegoat， 一个替罪羊。 scapegoat 是对它是一个很一个大目标，就是说美国的经济现在状态不好，所以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中国这边他在作弊，所以美国经济不好。因为很多的在很多的 swing state， 就是在这个选举里面重要的一些省都是 有一些行业是直接跟中国的大行业来竞争，所以在这些省里面 China bashing 是一个 winning strategy， 所以Romney 和 Obama 都是在做这个 China bashing， 他们要重点争取的这些州可能往往跟一些企业的利益跟中国的企业会有一些竞争的关系，所以他们来在选举的 campaign 中用很多就是 inflammatory 这种 comment， 比较煽动性的语言，对，但是呢这个选举以后我认为你说的很多，就是美国的真正对中国的这个 policy， 他的中国的外交关系，美国所有的总统在这30年以内都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需要保持一定的这种 continuity， 所以真正的如果有一个，比如说问有没有一个 trade war 来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我觉得会说没有这个可能性。你觉得不存在说发生根本性改变，就是对华的政策从经济上面来讲也不会发生贸易战，对这个贸易战是这个可能性很小。另外一个事实，如果美国的经济一直比较弱，但是如果它这个 recovery 还是很慢的话，那对中国的公司和对中国的这种policy 来说，就会有更大的这种更大的压力吧。对中国的在美国投资的公司会有更多的压力，就美国看中国的这个竞争力，可能会有更大的威胁，所以它的 policy 会更 protectionist。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博士在读生张家坤 Jack 给我们从美国发来的评论，也感谢 Jack 今天和我们连线，谢谢你。好，谢谢，晚安。 三D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我是樊素。我们刚才听到了一个从美国方面来的一个解释，一个角度啊。那其实他也提到了说这个所谓的英文是 China bashing 啊，就是说在选举的时候攻击中国的抹黑中国的这种一种策略呢，其实已经是非常的老套了啊，甚至即使连媒体都开始觉得有一些麻木了。刚才的这个访问当中有几点，第一是 还是我在一开始也强调了这一点，这一次的这个调查报告本身不具备法律的效应，它只是一个政策的参考，它有很大的媒体上的一个效应，很多普通的美国人因此会知道华为这家企业，这个是很关键的。但是如果仅仅例子上，前例来说呢，这个委员会曾经对于中国的联想集团收购美国的 IBM 的这个 个人电脑业务也提出了反对，但是最后这项业务是做成的，原因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是直接通过了这一项收购案，因此你可以看得出来，并不是说有了今天的这个报告之后，中国企业在美国的门路全部被封死了，并不是这样，完全还有争取的空间。这个委员会当时提出的另外一项反对的例子呢，是 刚才也提到中海油对油尼科的这个事情，中海油对油尼科最后中海油退出禁购，间接上受到这个报告的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报告本身并没有说中海油你不准，它没有这个权利，但是是中海油受到了当时巨大的这个政治压力，它主动的退出来了，然后退出来了之后呢，它去收购了加拿大的一个这个石油企业，因此其实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即使在美国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市场你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来说，也不是说就是死路一条，甚至 有的时候是一种东方不亮西方亮的一种感觉，我相信也不必太过的这个悲观， 是这样吗？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日本的反应，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日本人呢，他对我们中国企业华为和中兴这次在美国的一个遭到的待遇呢，他们反倒觉得 我羡慕你们，因为就说明你们这个经济实力上升了，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著名的企业可以给美国抗衡，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可以给美国抗衡。他们怎么说呢，他们也是猜夺是因为这次中国的中枪啊，他们讲中枪是叫日本经济新闻，是排名全球通信器材领域第二和第四的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他说这两个公司呢现在不得了，尤其是这个华为，他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呢已经是超过了全球第一大的电信设备巨头爱立信，瑞典的爱立信。那预计啊，他们在今年年底，也就是公司成立25周年的时候呢，华为必将跻身于全球顶级企业行列。其实现在已经是顶级企业了吧， 已经是顶级了，对。 他说这个华为呢现在为什么会受了打压哈，我在国内也是听到一些评论，他说因为华为你掌握了很多的核心的技术，你有尤其这个无线通信技术的 LTE 啊，华为是持有15%以上的基本的专利。可是你看这个富士通啊，叫什么富士康啊，就是没有受到打压，因为他们是没有品牌的。像这个联想呢有品牌，但是缺少核心的技术呢，美国只会稍加担忧，但是对于华为中兴你们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呢，美国的市场就会门槛又会高，而且他们会担心。然后这个美国人说到，他说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呢发生的摩擦呢并不只是跟中国企业啊，你像之前苹果跟三星的一个诉讼啊， 对 啊，三星也是指责苹果窃取他们的技术嘛， 是 他反倒是我们日本，他如果你把这个摩擦看成是反映经济活力的晴雨表呢，那么我们处于隔岸观火地位的日本企业呢不禁会感到一丝不安意思就是哎，你看 这事没有我们份了，就说给我们， 没有 我卷不进去那个战争那说明我们日本呢现在需要是反而是要热烈的进军海外市场的意愿以及迎接这种挑战的意思是哎呦，下次有个争端， 这种是一种痛苦是一种快乐的烦恼还是挺，虽然说是烦恼，但是至少证明你受到别人的这个重视。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啊，这个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点。你说这个富士康啊，富士康包括很多中国的这个生产制造业的这个企业，我们刚才注意到在美国的这个外国投资者审查委员会当中，中国的大部分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并购都发生在制造业这个领域，但是之前制造业这个领域并没有发生说太大的遭到美国这个官方这个反对啊，或者说禁止的这样的传闻。确实这个相对来说缺少一个它里面涉及的这个核心的技术并不是太多，也不够说敏感到触动这个美国安全部门的这个神经。大家要注意这个美国外国投资者审查委员会，它这个部门的职权啊，它是挂在美国财政部底下的，但是它是一个跨部门的一个机构。你从它的这个报告的口气来说，它的报告口气全部关注的是什么？国防、军工、安全，它关注的是这个领域，它是以一个经济的名义来行一个所谓国防或者说美国国家安全系统这么一个机构的这个支持，因此呢，它不会说关注到你这个富士康造了一部手机它怎么威胁到美国利益了，你肯定是想哎，这个里面很敏感的现在这个网络战网络安全的这些技术，而华为恰恰做的就是这个事情。那我相信不少的这个听众也会对华为这家企业本身产生一些兴趣啊。确实华为这个企业它有一些和一般中国企业不一样的一个特点。首先呢，它现在为止虽然说人家这个企业的这个资产超过1000亿人民币，是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第一位，也是世界500强，但是它不是一家上市企业。不是上市企业意味着什么？它不需要公开自己的财报，在很多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运作的业务上面，它没有这个公开的义务。因此，相对那些上市企业来说，你可以认为它相对来说缺少一些透明度。这个也是恐怕是这一次美国的这个国会报告它的主要的一个打击方向。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华为的目前的这个掌控者任正非。任正非的这个个人背景，那确实即使从华为官方披露的这个材料，任正非1987年从解放军退役，以上校的这个军衔退役，携带着当时这个一笔资金取得了华为的第一桶金。因此呢，这个他的前军人的身份，甚至是一个高阶军官的这么一个身份，也被美国人做一个广泛的联想。那么最后一点恐怕就是这个党委的问题。党委这个华为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这个国际这个高级副总裁丁少华也反复的强调说，在中国的大型企业都有这个党委，不管你是华为还是沃尔玛， 你即使是外资根据中国的这个法律，你也需要超过三个党员以上就需要组织党委。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党派这个概念对于美国人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想到的完全不是同一件事情。我注意到之前有中国人提的说啊，那你这个美国人也有共和党和民主党，美国人对于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和对于中国的共产党，甚至对于这个前这个苏联时代的这种共产党的这个想象，完全是另外一种极端的。你跟他提到共产党这三个字，跟他提到党员、党委、党支部，你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个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呢，这个美国他在发布这个报告的时候啊，他就也是用这个作为最大的一个指摘吧。他们说中兴和华为提供的信息太少，也就是你们主动说要让我们查你们，可是你们呢却对于我们最不懂的一些细节你不告， 我最想知道的， 对，你不告诉我们。他说这委员会他们尤其担心啊，这两家企业呢都未向他们提供充分的信息解释他们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党委在他们组织中的角色，尤其是华为并没有完整的向该委员会说明他的企业结构啊、历史啊、所有者的状况啊、运营情况啊、管理状况和财务安排。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你说华为这个民营企业跟中国的很多企业不一样，我恰恰觉得跟很多企业一样，因为你就是国企的体系嘛，你是打着民企，但实际上你的这个背后的领导的， 你也承认它是一个类似于国企的体系， 对啊，就是一个国企的班子啊。所以你说美国人他们不懂吗？我也不认，我觉得他们懂，他们故意是这样。你说这么多研究， 装不懂 、这么多研究中国的专家，研究中国政治体系的专家，你能不了解中国的党委是干嘛的吗？他们是懂，但是为什么在这个点上装糊涂？我觉得这个是值得你去思考的。还有呢，他们就说，这个华为在中国以前从事这么多的商业的活动哈，没有像我们美国就透明，因为你们中国的这个企业就刚才说的是政企不分开，这也是我们中国很多反思的东西，说因为我们这个企业的制度跟国外的太不一样了，他们可以拿很多的国际的法律啊、国际的企业的一些惯常的制度啊跟我们来比，他就很容易抓住你这个把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中国你在走向国际化的这一关呢，你就必须得要去想办法，尤其是在公关上面要做足功夫， 跟国际接轨 、所以说我们刚才在说到日本人这个现在有点看着你们打打闹闹 溜溜 有点酸葡萄的心态，但是啊，咱们中国华为和中兴的领导他们可不舒坦日子。之前呢，他们就9月13号，其实这个情报这个调查委员会呢，就第一次对这个中资公司展开安全听证。那这长达3个小时的听证会哈，就这些数名的议员，从这个产品的后门、网络攻击到中国政府关系各个方面，是对这个华为和中兴展开轮番的追问呢。然后 他们是各自派出了一位副总裁来参加美国的国会听证。 副总裁当然是先说这个软件的漏洞了，这技术问题，说我们每个公司呢都需要去研发补丁来弥补漏洞，但是关于这个信息公开的游说呢，他们确实是有点那种讳莫如深的那个感觉。那所以呢，他们华为也是聘请了很多的专业的顶级的游说公司和这个人际关系极佳的退休官员，并且在美国呢，他们是注册了内部员工的游说者，包括3位的以前的美国的国会助手，今年8月呢，更加是聘请了前白宫的幕僚、前美国政府技术承包商，然后作为他们的首席的安全官。所以你看得出来啊，我们中国的这些努力呢，最后就做了很多的努力， 还是在努力的啊， 而且是你想象不到，哎，不应该是一个贸易公司吗？不应该是一个贸易战争吗？你们是做技术做生意的，哎，为什么会跟政治啊，会跟这个美国国会啊安全部门打上交道，还必须花上重金去处理好这个政府的关系， 这个真是一个入乡随俗了，真的是。所以这个我们说虽然华为在国会的听证是他也很努力的去自证清白，但确实呢有一些做法他在尝试融入美国的这种政治环境的过程中，还有一些确实你说可以说还有一点空间的，比如说一个简单的数字，2011年华为的这个在美国的分公司，他对于国会的游说的支出啊，花了是42.5万美元，这个已经是他历史上的最高峰了，但是 对于它的这个美国的竞争对手，比如说这个 Cisco 思科公司来说，华为的游说花费只相当于对手的15%。因此呢，有很多人提出了一个这个阴谋论了，说这次的这个美国的国会的这个调查根本就是由于它的竞争对手思科在背后在推动的，然后说这些国会的议员呢在思科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投资，所以说这个当中有利益的联系。我相信这是一个角度去解释这件事情，但是另外一方也不得不承认，华为恐怕在对于美国政治的这个投入参与和了解方面做的不够多，因为你不可以以一个完全是中国公司的这个身份去要求华为。大家注意，华为在美国注册的公司它不叫华为，它叫 FutureWay， 它是为了适应美国的这个习惯，它用了一个英文的一个名称。如果是华为的话，别人一眼就知道你是中国公司。然后呢，它在美国当地的雇员，这个中高层的管理人员全部都是美国人，包括我们注意的，他在给美国的信件中他也引用美国总统林肯的这个名句，然后以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语言来讲这件事情，他很努力的想做成一个美国公司， 做一个国际化的公司。 对，所以我相信很多这个听众会觉得你一个中国的公司凭什么要接受你美国国会的调查，这个确实是现实来着。你要在美国的土地上做生意，你就确实得按照人家的规矩来。那我相信其实美国的公司要在中国做生意也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其实我们已经说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互相猜忌啊，互相这个怀疑，归根结底是一个中美之间的一个大的前提，是一个战略上并不是特别信任，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一个战略的猜疑。其实关于这一点，我们注意到在越来越多的每年的中国访美人士当中已经遇到了在个人层面就遭到了美国的安全监控。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休息一下，三D话新闻我们最后来讲。三立华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中美这两国其实在很多领域上都是非常有保留的。那其实这个美国对中国在很多的关键的领域，涉及到安全、军事、科技方面的，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猜疑的。那其实美国的网络敏感词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些那全部呢有哪些呢？我们来说一下。比如说呢，如果你在美国的这个网络上面打入了下面这些关键词当中其中的三个出现高频的出现的话，这个美国的安全监察部门就可能盯上你了。比如说有什么词呢？联合国特工、特遣部队、美国缉毒局、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会、红十字会、美国密情局，就是这个Secret Service， 然后美国国民与公民服务，还有呢在刺杀这个字国家核探测工作室、国家作战准备自卫队、人质、帮派、特工、特种武器、屏蔽， 还有不自由， 还有一些就是你会觉得有些莫名其妙的一些词，比如说美国铁路公司、捷运，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地铁旧金山湾区捷运系统、亚特兰大捷运系统，服务终端， 这有什么关系呢？ 服务终端、智能人体扫描器故障终端。那还有一些，比如说中国这个词其实也是一个敏感词来着，社交网络、网络安全、垃圾邮件、诈骗犯、木马密码、暴力破解软件，还有一个更奇怪的，墨西哥还有猪肉这两个词， 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这些会 那当然了，这个他也解释了，就是说你任何你关键光在美国的网络是哪一个中国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在特定的这个时间段高频的出现了以上我说的这些词语当中的集中出现了，这个就可能有美国人来查你。特别是根据有的这个调查报道就发现，当你的身份是一个华人的时候，那其实大家经常会觉得很多人移民去美国觉得是去这个 一个比较自由的一个国度了。那确实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移民美国的，这里统计的数字说入籍美国的有150多万中国人，但是这150多万中国人随着从911开始，这个随着爱国者法案推出以后，美国其实在国土安全方面是收紧的非常多，经常有这个是真实的故事，中国人在这个过境美国，或者说他本身有美国绿卡，在回去的时候，在回到美国的时候，在机场就会被要求，美国的安全官员就会要求他绘出自己的这个住宅的这个平面图。那可能原因呢，仅仅是因为他自己的家庭，比如说他的父亲有中国政府的这个背景，然后呢可能自己带着钱在美国买了房子，因此呢其实所有这一切随着中国移民在美国的这个人数的越来越庞大，中国人已经成为了美国安全部门的一个重点的监控对象。 所以你觉得这次华为中兴啊，他们在美国就受到这么一事儿，也是因为美国人历来对中国人，对于中国的企业，就是不太放心。 我很难说这是不是真的是一种不放心，但是我觉得咱们平心静气而论，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部门，或者说你这个涉及到国防的这个部门，他脑子里成天想的就是我要怎么样去抓出那些，或者说找出那些危害我国家安全的问题，因此他的一个职业心理恐怕就是这样去做的。但是一个现实的背景呢，是现在的这个安全的概念和以前我们所说的这个枪炮导弹的这个安全的概念已经不太一样了。现在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安全的互相涉及，更多的体现在核心的技术，甚至是在一些主要是在一些军民两用的技术，网络的安全，还有呢一些就是经济的知识产权，这些专利技术其实也成为了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方面。所以说华为和中兴这一次他在美国的一些收购行为才会被认为是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你像在如果在冷战时期的话，只有你购买导弹或者去买一个武器可能会被列入这方面的考虑范围，但是今天商业已经成为了国家安全领域当中一个重点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所以你是觉得商业和国家安全呢，在现代这个社会呢是捆绑在一起的？ 是， 就因为商业里面你可能经常会涉及到一些可以通过国家安全手段去进行操作的东西。那我想在西方啊，可能还有一些评论就更加能够受到西方人的这样一个推崇。怎么说呢？他们说美国国会关于华为和中兴的报告呢，是中国对外开放旅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这个旅程呢，开始于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东方和西方的许多评论家呢，现在都在指责了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对待华为和中兴的目光短浅，并且具有保护主义的倾向。但是啊，这些评论都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说除非赞同并且遵守国际社会公认的公平、开放和透明的价值观，否则中国无法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公民，也无法实现其全部的经济潜力。我觉得就是像说到中国的企业哈，发展到现在，你必须在你的处理方式价值观上面跟国际上有一个接轨，否则呢，你不管觉得我自己是被诬陷呢，是被无端的指责也好啊，人家都会很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帽子给你，因为你不透明，因为你的哦，还有这上一段也是说到了，可能有一点更是像西方人猜夺中国的这样一个思维模式。他讲，他说，只要中国继续与美国为首的西方愿意和平共处共同发展，那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持续的经济与社会融合呢，就是不可避免了。但是这次的事件表明呢，如果中国企业运营的开放性和透明度没有显著的提升呢，那么中国融入世界进程就无法结出丰硕果实。意思跟前面说的有一点类似，他说当然了，中国的企业呢只不过是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反应，而中国的企业呢应该向着更高透明度去进化。 是，所以这个我觉得我同意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中国的企业往往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反应。你不得不承认中国的这个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跟美国这个有着非常巨大的这个区别，因此呢你要用美国的这个标准来全部套用中国的企业，恐怕这也且不说合不合理吧，恐怕这短期内也是不太现实的。但是对于这个中国的很多企业，你这要走出去是一个前提的这么一个情况下，你怎么能够在这个夹缝当中啊，在中美首先战略上面并不是完全信任的这么一个状态，你要在商业上要在经济上面寻找到这么一条出路能够走出去，这个我相信是恐怕这次华为和中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育。因为你 对于华为来说，他不可能因为美国国会对于他这个党委的质疑而他取消自己的党委，或者说他也恐怕也不可能因此而改变自己这个所谓民营非上市企业的这么一个态度，不能要说哎，美国人要求你这个公开信息了，我回国就全部上市，然后把所有的信息全部公开。我相信他有本身这个商业利益的，包括别的一些在中国发展的一些考量，他不会那么去做。但是有没有一种可以在夹缝当中生存的方法，其实我相信会对于很多其他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问题。 对，我觉得很多的中国的社会的评论也好，还是西方社会评论也好，都有一个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就是希望我们中国的企业啊，你就有跟国际社会接轨的一个价值观，刚才说另外一个呢，是希望它可以做到增强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我们将来去走向世界的时候呢，你不是说依靠去收购别人东西，是我们自己自主的品牌，对吧，这个是你就完全 是 完完成成完完成成的国际化的企业， 这是一种很理想的这个说法，对，要是这个华为它本身就具备很多的这个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的话，恐怕也不会这样。但是如果你以日本的这个例子来看的话，你会注意到其实好比我们说丰田汽车，大家都觉得它是一家日本企业，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它很多不管是从技术生产地还是管理的人员的国籍啊，除了这个老大仍然是这个丰田家族之外，它底下很多管理人员已经完全不是日本人了，已经完全它对自己的定位是一家跨国企业来着，所以对于很多中国的企业来说，仅仅从商业上来考虑，以后越来越变成一个跨国企业的形象，而不是一个中国企业的形象，恐怕是一个大势所趋。 对，你国际化的程度以至于呢，人家忘记了，哎，你还有一个什么政企啊，没有分开啊，忘记有一个党委的存在啊，我觉得那样可能就人家不会这么容易找到一个指摘你的一个借口了。你说到这个日本的丰田确实是，所以我们刚才有一点像反省自身的感觉哈，我们自己要做好自己，你要政企分开，你要这有核心的竞争力，不要再那么过分的依赖美国收购它，甚至过分依赖美国和欧洲的市场。但日本丰田在它上升的时候，零八年呢是丰田它第一次超过了这个美国通用，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那在新能源的汽车和这个美国存在产业碰撞的新兴领域呢，它是占据一个领先的地位。而号称啊，这个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当时是通用、福特和凯迪拉克，他们就在2008年这个金融危机底下呢，是陷入经营的危机了。然后你就看到哈，这个09年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啊，什么交通运输部啊，航空航天局啊，就开始给丰田找事儿了，就开始对他们展开密集的调查，通过律师啊、议员啊、官员啊和媒体的轮番的轰炸，然后让美国人相信丰田汽车的电子系统有缺陷，足以导致这个汽车突然间加速引发事故，并且他们可以给你折腾出政治现金这些系列的丑闻，然后令到丰田最后怎么着呢，在全球展开大规模的召回，并且陷入市场信任危机。 这个也是如果你从这个利益来推导的话，很有可能就是美国的这个汽车的工业在后面恐怕它有一个它是这件事情的这个得益者。确实我们看到那段时间非常的集中，政治媒体甚至是在这个这个金融领域都对丰田是成为万夫所指、千夫所指的这么一个感觉。 但是奇怪的事情戏剧性的发生在后面哈，2011年2月份呢，这个美国交通运输部呢又公布了一个调查结果，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承认我们并没有发现丰田汽车的电子系统存在着缺陷，但是呢已经于事无补了，这个之前 损失已经造成了， 对，这个之前通用公司啊已经超过了焦头烂额的丰田，已经重新在美国夺回汽车霸主的地位了。你看这是美国他们一个 下一盘很大的 妙招吧，他就给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把他的竞争对手推向了深渊，所以有人就分析这次对华为和中兴用的是同一招。 确实你从一些具体的操作的手法上来说，看得到当年的影子啊，当你也是通过国会发起一个调查和这个听证，当时这个丰田的这个掌门人也是自己亲自到了美国接受这个质询，当时这个形象也是非常的狼狈啊，隐约的让我们看到今天华为这个事件的影子。确实两者的相同点是你都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你有一种 先入为主的一种有罪推定放在那边，而最后呢又在你的商业利益达成之后呢又说哎呀对不起搞错了。 对，好了，现在我们就看到新闻发展到现在哈，美国呢他们是有了他们就下一步的一个举措，比如说在14号美国国会是启动了针对华为和中兴公司的第二轮的调查。 第二轮有了， 第二轮了，又开始了。因为啊他们在收到这个发布了这个首份的评估报告之后呢，又收到了更多的美国企业对华为和中兴的投诉，然后呢认为这个华为中兴他们制造的东西呢在美国销售之后呢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可是反观在我们中国哈，我们听到有一些官方的表述，比如说商务部的部长陈德明，他呢就在一些场合里面表达说，中国企业首先是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他说是希望美方和中国赴美的企业呢要提供公平公正的商业环境，你们不要以安全审查为由设置障碍，需要为我们双方的企业呢创造一个良好的贸易投资环境。但是啊他这个言论一出来之后呢，就我们国内很多业内人士都觉得政府呢需要出台措施去反击，否则呢你看美国现在是第二轮了，之后呢他们可能还会有第三轮第四轮，更多的给你你可能不知道你如何招架的招。他说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杜绝说美国对于中国这种发展就方兴未艾的科技企业的打击，情况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所以在受到对手打压的时候呢，我们中国应该怎么样去自保，同时进行你的反击措施，是我们现在更想看到的。 此事未完，有关后续。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感谢你收听，再见， 拜拜。